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就老年人眼部疾病的这个话题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一位68岁的王女士啊，她打来电话说，前些时候没有，就是最近半年她感觉呢眼睛啊看东西呢就是事物非常的模糊，而且呢眼前有黑蒙啊，有黑影，而且甚至那个看东西的那个影像有些变形，有些缺损啊。她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基础的老年病？ 这个特意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他有糖尿病。 糖尿病多少年？ 糖尿病大概得有10年了。 那这个就很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的一个病变了。 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吗？ 其实糖尿病病人啊，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概率也还是蛮大的。而且病程越长，这个概率越大。比如说有十年的糖尿病病史，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的概率是50%。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有并发症产生的。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病史超过这个20年，那么这个眼底视网膜的病变的概率是100%。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了哈。那也就是说得了糖尿病，如果你有并发症产生了，那怎么产生的并发症呢？就是说你的血糖总是控制不好，最后出现了并发症。那眼部疾病的并发症20年以上应该说是100%都会有问题。 对。 啊。 所以说糖尿病病人这个眼睛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哈，就会对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生活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初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糖尿病这个初期，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那么这个病情的进展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视力的障碍，视力的模糊不清，对吧？就像您说的这位听众朋友原来没问题，觉得挺好，这半年就不行了。眼睛就感觉看不清 模糊啊，看事物变形啊，缺损啊，甚至有黑蒙啊等等。 对，所以这种情况，他的这个眼部的这些症状啊，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到末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因为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病变的加重啊，甚至是视网膜的这个脱落，会造成失明。 那他怎么造成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么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哈，它这个视网膜在我们眼睛的最后面，它是一个感光的一个组织哈，就是说我们进入眼睛的这个光线，要在这个眼底视网膜上转变成为神经的信号，本来是光线进去，那么进去以后，在眼底视网膜它就会成像。就跟我们照相机在底片上会成像一样哈，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物体的这个成像的这个信号，就是它以光信号转变为图像的信号，然后传送到我们大脑里面。那这个呢是形成我们视觉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说您比如说白内障吧，那么晶状体如果混浊了啊，这个时候 我们换一个晶状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眼睛还是可以看东西，但是视网膜发生了病变，就是您的这个照相机没有底片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是不可以成像的。也就是说，您的眼底视网膜一旦发生了病变，甚至是发生严重的病变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失明了。 嗯， 哎，它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出现比较多的这种并发症，我们当然医学上叫做糖尿病性眼病了哈，比如说青光眼，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视神经的病变，对吧？还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啊，这个呢都是糖尿病的这个眼部的并发症，但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患者最严重的、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所以说呢，周老师，您谈到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是问到了我们，他的这个糖尿病十年了，有了这些症状了啊，你看，有这个，视力模糊，眼前有黑影，而且这个看物体变形，对吧？哎，这个中央视力缺损啊，中央视力缺损，怎么来解释呢？就是，比如说，赵老师，就是比如说我越想看清您的眼睛吧，就越看不清，哎，但是周围的这个轮廓都能看清，就是越想看清某个地方越看不清楚，这个中央视力也有缺损了。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可能看着一个东西呢，它就变形了，曲里拐弯的，不直溜了，本身就是一个很直溜的一个物体，它看着就有这种弧线产生了。 所以说呢，这也是属于刚才您提到的哈，是眼底视网膜呢病变的一种反应。 对，我们刚才谈到了糖尿病病人，您像有20年的这个糖尿病哈，他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几乎100%都会发生。 那么听您这么说呢，这真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哈。如果您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血糖又控制不好的话，出现并发症，那么眼底出现并发症就是没跑的啊。那么我们首先要把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控制住，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是糖前期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说您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合适的一个健康管理，这个时候是可以恢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您是糖尿病人的后备军，您可以不成为正规军，可以不变成糖尿病病人。关键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找到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自己代谢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如何来掌握呢哈？我们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办法，就是按您的这个体重来作为一个指标。那么收音机前每位听众朋友，您的体重应该是多少呢？哎，很好计算，就是用您身高的这个米数，比如说我们是1.75米，对吧？我们就用 1.75 再乘以 1.75， 然后再乘以一个数值啊，把这个常数记住，这个数值就是22。乘下来是多少？哎，那么我们体重的公斤数就是多少。那么如果您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大于我们乘下来的这个数值的情况下，您把多余的体重减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营养代谢的一个平衡点。那么找到这个平衡点以后，您就可能远离糖尿病，远离高血压，远离高血脂症。 这个呢是对于糖尿病的预备军啊，这还不是正规军的。那如果您已经是糖尿病的正规军了啊，那我们怎么更好的来控制血糖也很重要。 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您要是已经成为糖尿病病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要很好的控制血糖，不要让血糖忽高忽低。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糖尿病眼底的视网膜血管病变哈，就跟您的这个血糖持续升高 还有跟您的血糖忽高忽低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您持续高位的一个血糖和您的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就会造成您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伤害。那么眼底的视网膜一旦血管发生损害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就是这个视力中央部位的这个缺损啊，越想看清楚的东西越看不清楚，那么最后呢这个视网膜脱落、失明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了。 所以咱们经常会说呢，糖尿病是凶狠的甜蜜杀手哈，因为患者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没有痛苦的，能吃能喝能睡能工作，但是呢感觉不到糖尿病的危害，恰恰它的危害呢正朝您袭来了。 对，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科学的选择降糖药啊，预防糖尿病呢一些法则，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等等吧，关于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具体来询问的一些办法，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和方法啊。 对，比如说这个控制体重如何来控制哈，听众朋友，比如说我找到我的那个平衡点了，比如说我的体重就是这个68公斤，但是我现在这个体重是80公斤，我如何降到68公斤，如何降到我的那个平衡点，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会给听众朋友一整套的一个方案。 好的，那您呢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具体的进行咨询啊，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里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他的这个眼部的疾病呢，咱们抛开慢性病，比如说两个人都50来岁啊，他们同时呢没有慢性病，身体呢就几乎是旗鼓相当，但是呢可能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眼睛花的程度非常大啊，而且呢好像另外一个的话人家还特别正常呢，那您说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个肯定跟我们的营养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谈到的这个明视觉和暗视觉吧，尤其是这个暗视觉，比如说赵老师，我们有这种情况哈，就是有的人天黑了他就看不见东西了，对吧？我们可能老百姓知道这个问题叫雀盲症，就是那个麻雀哈，天黑了他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在我们人体上跟这个维生素 A 的缺乏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哈， VA VE 它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什么叫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是我们体内必须有一定量的油脂存在，那么这个维生素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利用。 就跟这个 炒鸡蛋啊，就跟这个炒西红柿和凉拌西红柿一样啊。 嗯、 那么炒西红柿呢，必须经过油以后，它那个番茄红素才能被激发出来啊。 嗯、 当然生吃的话呢，是吃不到番茄红素， 嗯、 只是吃到它的维生素。 对，它不能变性就不能吸收。比如说一个生的鸡蛋，被我们吃了，和一个熟鸡蛋被我们吃了，这个时候我们人摄入到的这个营养是不一样的，因为蛋白质只有变性了以后，它煮熟了才能更充分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那么有些人，比如说我天生就是素食主义哈，我不喜欢吃油脂类的物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 VA、VE 在缺乏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暗视觉就会受到损伤。比如说周老师，两个人同时在夜间开车，一个人会看得很清楚，哎，车速也会比较快。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了，他的这个视觉能力就下降了，暗视觉的这个适应能力就差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车想开快也开不快了。所以呢，我们均衡营养非常重要。那么有的人说，哎，您看周老师刚才您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他眼睛基本上没花，对吧？哎，那么这个为什么没花，其实跟他平时的这个均衡营养是有关系的。那么那位听众朋友，比如说他花得很厉害，那么跟他的这个眼睛局部营养的不均衡是有关系的。因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这个器官，所以它的这个营养均衡呢就非常非常重要。哎，您像这个营养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对吧？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叶黄素，哎，对于这个眼睛的营养非常重要，它可以增进我们的视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同时呢可以减轻白内障，对吧？哎，同时这个叶黄素对于视网膜色素的这个变性也有非常好的作用，甚至是对于青光眼呀、黄斑变性啊，那这个叶黄素都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用这个叶黄素，但是您只用这一样还不够，对吧？哎，我们呢还要更均衡的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还要补充这个越橘提取物。哎，这个越橘的提取物哈，哎，它对于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白内障啊、黄斑的这个病变呀、黄斑区域这个功能的减退呀，还有青光眼呀，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这个越橘提取物啊，它可以改善听众朋友的这个视力，哎，无论是这个明视觉、暗视觉啊，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改变。哎，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眼底视网膜病变啊，最后造成失明，它有一个病理改变，叫这个血管新生。什么叫血管新生？就是说，本身眼底呢，它有正常的血管，那么这个正常的血管呢，糖尿病病人，眼底视网膜上那个正常的那个血管呢，会因为长期的糖尿病，它造成一个堵塞，就是血运不丰富。另外，在这个糖尿病的作用下，它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上不需要的一些血管，它会生长出来。那么这些我们本身不需要的这个血管，它肆意的这种生长出来啊，就跟我们的恶性病变差不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眼底视网膜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眼底视网膜的病变。那么我们这个越橘提取物就有很好的抑制这个眼底异常的这个血管新生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您要均衡的补充，不仅仅要补充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叶黄素，同时呢您还要补充越橘提取物，还有我们说到的 VE、 亚麻籽油、甘油等等哈。那么这些营养元素补充足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视力的保护才能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那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于眼部呢非常有营养的这些物质哈，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 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啊，也是结合了节目讲座的内容，为大家呢来集结成一个养生集，叫做四季养生五行五色，它是分春夏秋冬的。 嗯， 那么您不同的季节会免费领到不同季节的养生集。那我们数量有限啊，这个先到先得。如果您想免费领到这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的，那我们的咨询电话和免费领取电话都是88864417 88864417。贺主任，刚才您提到对于眼部健康有好处的，无论是叶黄素、越橘提起物还是维生素 E 等等的哈，它有很多的物质。那如果我说美而物质我每天都要去吃的话呢，可能都得大把的吃药，而且呢它这个量啊多少也控制不了哈，我怎么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又起到了对眼部有营养作用，同时呢又好操作呢？ 嗯，其实这个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也反复的在讲均衡的营养哈，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甚至是找到自己的均衡营养的办法哈，也可以索取您说的这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哈。那当然谈到对于眼睛局部的营养，我们还是要寻求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合计。那么这个呢它也是要通过科研的，有了这个科研的立项，然后再研究出来，那么这样的合计才对听众朋友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是的，而且呢还有实际的操作性哈。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赶快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那下面呢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我们有关的健康产品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啊。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88864427 88864427。为了答谢广大的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有关的健康产品，比如说次氟牌化维鲜胶囊、德益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等有关的健康产品呢，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的优惠的礼包是有限的，而且幅度特别大，希望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具体的咨询，我们是先到先得。好，那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尽快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刚才您提到了眼部的疾病啊，不仅跟慢性病有关，还有跟对于眼部的这个营养不够哈，平时呢对于身体的这种养生啊保健不够等等有关，所以大家在这两方面一定要都要多加注意。 对，一个是控制慢性病，再一个在控制慢性病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注意眼部的营养。那么像这个越橘提取物、叶黄素、维 E、亚麻籽油、明胶、甘油、蜂蜡、二氧化钛、焦糖色素哈，必须这种营养要均衡。那么这个营养均衡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才能对我们视力的保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嗯，应该说这些东西啊对于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啊，延缓视网膜的老化啊，对老年视力的维护真的是非常有保健作用啊。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别忘了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导致视网膜及黄斑区发生眼底及黄斑纤维化，进而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有固定的黑雾遮挡等现象。随着晶状体进一步浑浊，眼前还会出现固定不动的黑点，看物体会出现重影，